嗨，这里是 Morning 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百日维新所提出的那些变革，对于传统政治下的变革而言，确实没什么本质上的跃进。但为什么他会搞不下去呢？一般给出的理由是，顽固派势力太强大。顽固派的首领西太后从颐和园跑出来，扼杀了变法。杀了六君子，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等等，这些其实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呢？我是不赞成仅仅用顽固派势力反扑来解释变法为何失败的。当时的确有不想变法的人，但戊戌时期已经没有人敢像当年抵制洋务运动的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甘露的口号了，希望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抵制西方。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整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及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在这里，我们其实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满人政治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百日维新时期部分的改革内容，大家也能看到，满人的好多特权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这个改革，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那么早触及满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项，满人就会吵翻天，更何况碰到了那么多项。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这个论断不是没有道理。在满族皇帝统治的背后，确实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逻辑，表面上是学明朝的制度，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它像个汉人王朝，跟此前汉人的统治都一样。但在这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治体。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首先属于一个大的统治民族，因此，统治者必须把满族满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过早地触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不会站出来反对，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写出来让皇帝知晓。但是他们会在背后操作，非议、流言、暗箱运作等非制度化的沟通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流信息，比如王公贵族之间相互串门，或者有事儿没事儿去颐和园西太后那儿嘀嘀咕咕，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觑。慢慢的，京城里种种流言蜚语、造谣、恐吓都有了。别看这些八旗老爷在面上什么都不行，但干这种事儿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不光是满人厉害，汉人也厉害，这个是传统。而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其实已经分裂成帝到后的二元结构。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亲政了。皇帝满16岁亲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不成文规矩。从理论上讲，皇帝亲政以后，太后就不能掌权了。但当时西太后仍然掌权。同治帝驾崩之后，西太后选择光绪帝来继承帝位，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想继续掌权的意思。当时这一选择在朝中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光绪和同治都是再子辈的，选择同辈的再田当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无后。而满人入主中原后，已经接受了汉人的那一套宗法观念，即宗族内不管哪一支脉，都不能因为没有后人而断了香火。绝嗣是个大忌讳，所以在明面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太后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绝后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光绪帝生了儿子，就兼挑两家，也就是说， 这个儿子既是光绪的，同时也是同治的。且不论到最后光绪也没生出儿子，这个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很牵强的。按道理，西太后应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脖子辈的皇室成员来当皇帝，这才是正当的。但若选了脖子辈的，那么他就成了太皇太后，称制的理由就更牵强了。后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上诗谏西太后，要求将来再田生了儿子，仍旧承继为同治帝之子，是大同有归。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后的专断意志，他就是要掌权。所以即便光绪亲政之后，西太后仍然掌着权。今天我们一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总是把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成他的一大罪状。其实这个帽子扣到他头上，多少是有点冤枉他了。他在一下子掌了那么多权之后，个性实际上是有点异化了，掌权玩权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所有关于西太后守寡后的风流韵事，都是时人瞎扯出来污蔑他的，因为他最忌讳这个，一旦真有这个，他就不能当权了。当时尽管他掌了大权，但政敌很多，满人对贞洁问题本来就比较在意，一旦被人在这方面抓住什么把柄，那么不仅权掌握不了，连太后也没得当了。所以他可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心里有些变态。西太后身边的宫女后来回忆说，西太后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边的人性生活幸福。比如选皇后这种事儿，西太后对同治是没办法了，他就只喜欢阿鲁特氏，毕竟是亲儿子，他没有干涉。但在替光绪选皇后时，他坚持要选一个最丑的，看看光绪帝的隆裕皇后长得根本就没有皇后之相。我曾经就辛亥革命写过一本书，后来出版第一版时，编辑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它误当成隆裕了，结果很多读者都看出来那是图片配错了。隆裕跟珍妃差太远了，不是因为珍妃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隆裕长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后不到30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她就可以真正的亲政了。所以对修颐和园最积极的是光绪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对外解释时找个名头。当时的说法就是，挪用海军军费不是为了修颐和园，而是为了修一所满人贵族海军军官学校。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还有2艘轮船，当时也的确有个学校，只不过学校是幌子，实际上就是给西太后准备的一处行宫。当然，这处漂亮的行宫并不能满足西太后，她不愿意窝在这里，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在那个时代，女人掌权确实有太多的障碍，毕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从政的机会，没有哪个制度是为女性掌权而设计的。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因素为女性掌权留下了空隙。比如说孝道，孝道不仅仅是指向父亲，也会指向母亲。那么当父亲不在了的时候呢，母亲死活要出来干政，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呢？能把母亲拍死吗？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母后很强势，有权力欲，而皇帝还很年幼时，太后干政的现象就会出现。当时在制度上的确没有给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强调以孝道治天下， 忠孝二义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强调的核心统治观念。这种伦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并存在一些后门。不过从后门上位的西太后要想在皇帝亲政后继续干下去，障碍真的是太多了。干好了还行，稍微干得不好，所有人都会合伙对他进行攻击。甲午的惨败，没有人骂光绪，因为大家都知道实权还是为西太后所掌控，所以每个人都骂西太后，不论满人还是汉人。这中间有很多的理由，有的其实也带有巫术性质，即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女人当家。所谓聘鸡司晨为家之所，母鸡打鸣就是家门不幸啊。这的确对西太后多少有不太公平。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将抨击的火力对准西太后时，她的问题就来了。整个国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刘琨一曾在觐见时直接劝西太后让权。西太后辩解称自己并不似汉太后，听信时常事备。当时李莲英也被人骂得很狠。其实李莲英没有干预过朝政，没对任何军国事宜有过只言片语，他是个老实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权利，他是西太后信任的人，众大臣自然会拍他的马屁，以此间接了解西太后的动向，这样下次在朝会时就会比较合乎太后的心意。在这个时候，西太后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直被人指责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权。因此此时主持变法的大权真的就落到了光绪的手上。西太后去颐和园了，虽然她也规定了大事还是得去向他汇报，但她也明白一旦变法成功了，那么她这个太后也就没用了。因为与她相比，光绪无论从制度上还是理论上来讲都是正统的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他已经成年，表现也一直不错，很有为，很想做事，不愿做亡国之君，众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绪唯一缺的东西就是事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绩。西太后虽然在甲午之后被骂得很厉害，但在此前毕竟也促成了同治中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他提拔的，这个功劳大家都认账。此外光绪也没有得到人才的攘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绩建立起来，所有西太后的人都会倒向他的，因为光绪是一个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别强的统治者。所以如果变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天荣禄去颐和园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荣禄就趁机拍马屁说老佛爷的花扎得真好啊。这时西太后长叹一声，往后啊我也只能扎扎花了。这话说得很无奈，可见她非常惆怅。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到后的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而由此来想，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她不像倭人徐桐那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复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此前的洋务运动中他也是持支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后来他的确是被顽固派拥戴出来的呢？这里面有着二元政治结构的微妙。西太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丧失权力，这当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变法所得罪的恰恰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虽然不干事，但可以包围西太后，影响他的想法。如果西太后还有实权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待见这些人的，也不会听这些耳旁风的。但在他将要丧权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听得入耳了。 凡是说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话，他会越听越入耳。相应的，他对光绪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什么事儿，也不给光绪好脸色看。这些事儿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儿媳妇的武器。婆婆看媳妇儿不顺眼了，不一定会打她骂她，但会经常的弄出一些花招来，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媳妇儿说话时假装没听见，顾左右而言她等等。在礼节上，小辈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问她，所以这种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现在西太后把这种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绪身上，时间长了，光绪就受不了了，感觉压力特别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纸密诏，这密诏不是给谭嗣同的，是给杨锐的。因为杨锐相对比较保守，比较稳重。顺便说一句，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是光绪在变法中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新法实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旧官僚阻挠重重，军机处的张京也不玩活，光绪没办法，只得在军机处安置四个听他话的小张京。张京就是军机处里具体办事的人员，就像科室的文员一样，负责具体的文件政务处理。军机大臣就是最后把关的。光绪在军机处安插的这四个军机张京，就相当于他在变法中的左右手。杨锐在这四个军机张京中是相对保守的，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学生。光绪给了他一纸密诏，问他有没有什么招数，用出来既能讨皇太后欢心，又能把这些阻挠变法的顽固大臣干掉。光绪为此很着急，但是很显然，大家都没什么办法。后来就是谭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险。当时维新派人士准备去分头游说各路新军将领，最初觉得可能比较倾向变法的是聂士成，还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参加过保国会，的确比较新，而且他手上也有一支7000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所以谭嗣同就去找袁世凯。他一去就把这事挑明了，希望袁世凯带着他的7000兵马进京，包围颐和园，逮捕西太后，发动一场政变。但是谭嗣同跟袁世凯平时没什么交情，袁世凯对变法的拥护也没达到愿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现在谭嗣同突然冒出来让袁世凯造反，你让袁世凯怎么办？他只能上报，他若是不上报，那么自己也会完蛋。所以我们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凯告密，这种军事冒险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愿意出兵勤王，他也办不成。他的这7000支新军又不是什么野鹅敢死队之类的雇佣兵，也不是特种部队，当时光颐和园外围的护军就有2-3万人，此外还有北京其他系统的军队，就算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们至少能保证西太后不被抓走。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战斗力要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强得多，但他们也没抓到西太后，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历史都在骂袁世凯是有点冤枉他的。设身处地的想，他也没办法。这种军事冒险一旦被披露，就给了西太后一个机会，他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绪的身上。西太后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的时候，非常痛心地骂了光绪帝一顿，他认为是光绪主谋派遣袁世凯去带兵抓他的。他痛斥光绪是个不孝的畜生，什么当年抱你进宫的时候你才4岁啊，脐带还不敢老实施，说是有问题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还得我哄着你，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啊，等等。西太后就像农村老太太骂儿子不孝一样，她其实有她的委屈，但在这种玩政治的女人身上，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装出来的。在囚禁光绪帝的这段时间里，西太后经常变着戏法的折磨他，比如在宫里演天雷报，就是天雷劈死不孝子的戏，让光绪帝看着，看完了还要谈体会，光绪也没法辩解。发展到这一步，变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尽废新法，他可能就很难得到那些顽固派势力的支持，难以再度临朝。最后他只留下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开办一所学校也不容易，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并没有运作起来，而变法中那些废曹都、取消督府同城之类的措施，本来是可以实施的政策也被废除了。所以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那么仍然是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变法失败？真的是因为顽固派势力很大吗？当然他们是有势力，但势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我们在评述东方国家的改革时，要么习惯用阶级的观点看，要不就是用派系的观点看，其实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说中国在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势力大的话，那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顽固势力岂不更大吗？连常州、萨摩藩那些主导变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可见他们的保守心态比我们还重。这个时候，严格的划分维新派和顽固派，或者说随意贴标签，指定某些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实都很荒唐。当时的大势所趋是非变法无以图存，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些人比较混蛋，就喜欢因循守旧，知道要变，但就不想变，宁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但他们真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吗？其实未必。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到后的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代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拥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到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聘机司臣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的改革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他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他给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秦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辩证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 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和理由，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的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的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的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